想起了这首歌。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挑战新歌声》十一精编版。北京时间的18:05，是我喘了一口气才零五分了，因为刚刚还是59秒呢。欢迎您来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下午好，我是杨帅。 嗯，今天如果大家也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题目哈，叫做中性暖男来踢馆。 没错，就是我本人。 我最近那个感冒比较严重哈。 好。 但是呢，有一个题目我没敢往上写，我怕引起大家的怎么讲争论，但确实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的。 嗯， 因为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有中戏小鹿晗之称， 是， 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了。但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主要还是要唱歌了，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一个演戏和歌艺俱佳的暖男，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音乐爱好者王博洋。 欢迎博洋。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博洋，来自中央戏剧学院14主持班，跟我们的杨帅是同班同学。大家好。 啊，好巧啊，是我的同学，没错。 所以呢，因为有杨帅哈，虽然说他自己比较照片，哎，能看到吗？我指的是， 但是我的同学是名副其实的中戏小鹿晗，没错。 是是，我们来看一下博洋的这个硬照，好， 像不像？ 哇哦，再来一张， 像不像？ 这个超像，这个超像，有没有？对，所以呢，介绍了半天，可能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不知道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所以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是的， 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如果想看看今天的嘉宾的话呢，就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打开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按钮，点击之后就可以看到一个直播板块，点击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了。 哎呀，666啊，我已经跟随着杨帅的指引进入到直播间当中了。 是， 现在呢，新老朋友都可以来报个到了哈，看看我们今天的中戏暖男可不可以征服你的耳朵。今天有蛮多还可以聊的，刚刚开场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热闹，所以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当然呢，如果您没有下载唱吧也没有关系，也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这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了。每天晚上你都可以收到张厂长发给你的各种骚扰信息，但其实小声说还都蛮有意思的， 特别是每天的最后一条推送。 哎，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步观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是， 那今天博洋来呢，想要跟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 第一首歌是 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 啊，这首歌曲真的是大热，因为海龟先生算很小众，但这首歌曲包括整张专辑当中 Macarena 的那些歌也都是大家都很熟悉很喜欢听的。 对， 所以也特别期待哎，中戏小鲜肉来演绎这首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我们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现在在我们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当中哈，真爱小雨、张果哥、宫廷、清新 boy 以及泪裤都来到直播间。 清新 boy 说，我们的中戏小鹿晗更像黄晓明。 哪个角度像呢？ 这年轻时候的吧，因为小明哥最近还其实蛮走中年大叔范儿的， 对，成熟的那种感觉。 是，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博洋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就位了，我们的大屏幕慢慢也都是从我跟杨帅的身后擦肩而过， 是 来到了我们的表演嘉宾身边，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随时开始了，博洋 OK 吗 ？OK。 嗯，稍稍等一下哈，我们把这个伴奏调出来。哎呀，多看两眼，看看他坐在那边冷冷的， 看看到底像谁？ 是坐在那边冷冷的，所以我觉得也不太好听。好，我们男孩别哭来自今天的音乐爱好者王博洋。好，稍等一下，我们刚刚已经不是开头的部分，对不对？ 所以我想从头开始听，我们再来一遍、一首来自今天的音乐爱好者博洋给大家带来的男孩别哭。 跟你描述一个灵魂，他拥有不懈的青春，每当夜色降临就会轻轻歌唱，他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去用清醒交换？男孩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轻轻地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可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城市上空飘出一颗颗不安的心，他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清风吹了，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婆娑的声音在样板逛街。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假装寂寞，慢慢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人啊，我带上你走 Boy, 送了一声 Bye, You want a dance, a dance, a dance in no way. Don't be afraid, yeah. Boy, 送了一声 Bye, You want a dance, a dance, a dance in no way. Don't be afraid你描述一个灵魂，他拥有不懈的青春，每当夜色降临就会轻轻歌唱，他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去用清醒交换？男孩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轻轻地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可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城市上空飘出一颗颗不安的心，他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清风吹了，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婆娑的身影在样板逛街。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假装寂寞，慢慢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人啊，我带上你走 Boy, 送了一声 Bye, You wanna dance, a dance, a dance in no way. Don't be afraid, yeah. Boy, 送了一声 Bye, You wanna dance, a dance, a dance in no way. Don't be afraid.这是一个放肆狂妄的年代，我们的身体怎能是个拥抱在一起，去见这样的爱情早已精疲力尽。你脸上尽管挂深深的泪痕，我的心，我的爱还是跟着梦想远走，去寻找另一个生命才会带上我走。 Boy, isolation远走，去寻找另一个生命，才会带上我走。 Boy, for voice solu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You wanna dance, dance, dance in no way. Don't be freaking boy, boy, voice solu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You wanna dance, dance, dance in no way. Don't be afraid. 哇哦，打扣打扣打扣，超厉害的！虽然中间有两堂唱串词了哈， 露出了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好可爱啊，好多的这个表扬声，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魔音秀，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要在这里呢先清新的感谢一下清新 boy 哈，真的特别像我们活力酒吧的楼长一样。他先说了，他说觉得你更像 TFBOYS， 有点像王俊凯。说完之后我还觉得是真的是有一点，可能因为留着这种乖乖的小刘海的感觉。 他其实是我们的老粉丝，但我觉得他今天异常的亢奋。 对，而且已经各种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活力酒吧，请大家多多互动，多多发言，欢迎大家来到挑战新歌声，非常的感谢大家哈。 是，他是我们场外的主持人。 嗯，也希望大家可以响应清新 boy 的号召，多多点击分享，多多点击关注，这样每天下午18点都可以和我们相约在挑战新歌声。大家发现了哈，我们是一档非常规的音乐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是可以听到所有的音乐爱好者现场来演唱自己擅长的歌曲的。 是的。 哎呀，唱完了怎么样？感觉 就很释放， 很释放， 对对对， 很喜欢这个舞台，它就为你而生的。 就感觉就是有点紧张，然后就反而就啊哦， 稍稍的对， 不好意思，就是我感觉有点紧张。 没看出来，感觉就 真的吗？ 很亢奋， 很 enjoy， 很享受。 因为其实像《男孩别哭》这首歌原版的时候，它前面的前奏还蛮长的，但是你剪辑版的就直接一开始就开始唱，所以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就哇唱这么好， 他瞬间进入状态了。 对，就瞬间进入状态，没有任何的过度来准备哈。清新 boy 他也跟我们说了，说感觉越来越好了，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加入进来哈。当然呢，今天如果你有什么想要问问我们的这个中戏小暖男哈，有小鹿晗之称的王波阳，也可以发送你的互动。还有问题到我们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其实刚刚我蛮佩服你一点的是你自己的音乐的感觉极棒，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口条真的超顺， 是吧？ 这个词儿啊，你是以前唱 hip hop 的吗？ 对啊， 就很喜欢 freestyle 对吗？ freestyle 还要练一下，就是词汇可能不太够，但是我很喜欢，就是因为 怎么现在说话有种节奏感在里面。 最近在看《中国有嘻哈》， 哇，嘿，好 be real，right？ 那你比较喜欢里面的谁？今天要为谁打 call 呢 ？Johnny J， 我也要打 call， 我打 call， 我也超喜欢 Johnny J， 超帅，对，我特别喜欢他，我觉得他的词写的特别好。特别符合我现在这个心境，我觉得。 那可不可以来？ 清新 boy 他问了，他说：“ 没走迈步，只好白是乌索。”不是要开始， 对，是要开始了。 杨帅刚刚让我说，让我来一段，然后我不知道，不好意思。 是 OK 啊，但是有人 cue 你， 是这样的，有人 cue 你，有人他说你会跳一段街舞吗？在一段街舞之前，我们先来一个比街舞， 我不会，我不会。 对比街舞要更酷炫的，现在最火的就 hip hop 的这一段说唱，好吗 ？OK， 你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了。 能不能给个 beat？ 给个 beat 啊 ！DJ draw the beat。 好，稍等哈，我们换一个欢快一点的，就我们开头的这部分。 这个可以吗？要是跟不上你就尴尬了。 开始担心没法迈步，只好摆出无所谓的态度。金玉其外 ，badge 其中，真正的 badge 不用外露，更不用谁来帮我带路。哥们路一直都在脚下踩，只要我想要的都会有，但是从来都不需要老爸买。Oh by myself， 跟你不同，心甘情愿咱们的蛀虫。我只想靠自己的双手赚的朋友，段时间会特别穷。你说没钱就没朋友。OK， 这个 我好厉害。 哇 ，bro， great！ 这真是 freestyle， 这个节奏是完全现场才听的， 太厉害。太厉害哇，你是因为看了 Johnny J 特别喜欢，或者说看了这档综艺节目才来练习，还是之前就喜欢？ 就看了这档节目才开始练习。 他真的有洗脑的功效，因为我看完了之后我都想练，那我后来发现真的是口条不允许，因为他们极快，而且再一个需要你记忆力极强。 对， 所以其实最近嘛，我在回看，因为他已经结束了。 是， 哎，清新 boy 他有问，他说你是临时发挥吗？这真的是临时发挥，之前没有 Q 的，绝对没有准备。 可以给你们看我们的就是节目单当中完全是没有的，但虽然你们看到的是一张 白纸。 是，真的是没有的，即兴 freestyle， 所以超厉害。 是， 哎，你明天去参加《中国有嘻哈》第二季吧？他们好像还有很多回锅的选手，现在大家在投票，所以大家最希望回锅的，因为觉得 Johnny J 今年缺了很多场，直接空降到四强，而且中间很精华的那部分要花钱付费才能看，所以导致他人气大受影响。明年如果他回锅的话，你去参加，搞不好还可以跟他，哎 ，homie， 进一个战队哦。 正面 PK 一下， 对我。 OK， 是我偶像。 对，然后我们俩到时候去现场为你打 call。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他刚来的时候还教我这个姿势， 是我特别喜欢。对，要往下倒， 这手不要伸直，就左手要伸直。 啊、哦，跟着一起学一下，左手要伸直。 伸直嗯， 好， 好， 这是前几年流行的那个航母 style 的那种感觉。 没有，航母 style 是这样的。 哦，OK， 方向不一样啊、嗯！现在好多朋友来给你打分了，打到120分，应该要爆灯才对，好不好？ 很高吗？120分。 满 分是100， 哦，真的吗？ 嗯， 是要爆灯的哈，嗯，啊！但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感觉到博洋是一个特别阳光、特别开朗，而且极容易都融入到场合当中的。 对， 想问你们俩是同班同学，你有跟杨帅一起去过 KTV 的经验吗？ 有， 来吐槽吧，我们俩可以把他暂时先从画面当中切出去。 就他一直让别人唱，然后其实他特别想唱，然后一直啊，你唱你唱，我说你不唱，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我呢是一个有想唱歌的心，但是殊不知和这种麦霸在一块儿，我就英雄无用武之地。 但当他一张口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算了，还是我拿回来唱。 哎，我今天其实想听杨帅唱一段。 你cue他什么歌曲？杨帅还经常蛮在节目里面唱的。 哦，真的吗？ 静瑜说我还蛮敢唱的。 对，就是唱成什么样不重要，但是敢不敢是一回事，所以这个精神值大家学习。 好，鼓掌，鼓掌。 是。所以呢，大家如果也有和想杨帅一样有一颗想红的心， 欢迎来我们节目啊报名啊。 是哈，那想问一下，日常的生活当中，既然唱歌很好嘛，现在也在学校里面读书，肯定有参加过校园歌手大赛吧？ 有。 讲 讲他们叫我音乐魔法师，虽然我很讨厌这个外号。 这个梗其实我不想提。 我觉得 就别人叫我会翻他们白眼， 就是魔法师有点土哎。 对，是就莫名其妙的。 就那一年我记得啊，歌手大赛的选手都是四个字，什么声音工匠，类似这种，到他就是音乐魔法师。 声音工匠也很土啊，都很土。 但是你会把歌改得很大吗？ 就很有自己的风格了，唱的。 哦，是会这样的。哎，那最后呢？结果方便问吗？ 结果就是当时第二轮就是排到了第二名，但是我 PK 的时候输掉了，然后就 其实我还蛮气愤的，因为他在现场遭遇了黑幕 啊。 对， 不要这样说， 好吧， 不要这样， 没有关系，实力可以展现在北京。 是今天在节目里有机会 是让全北京的青年们都听到来自中戏的王博洋的实力哈。 对， 刚刚一开始的这一首男孩别哭，还有接下来一段 freestyle 的 hip hop 的才艺展现，发现真的是超级有才华， 从零分就加到了120了。 不能让你这么顺，我们向来不是一个擅长的节目，所以呢 挑战新歌声，对不对？ 要挑战加码一下哈。 是 因为私下里了解到博洋其实是 Eason 的铁粉，铁到什么程度？ 而且我跟陈奕迅是同一天生日， 吓我一跳，我以为我跟陈奕迅是亲戚。 我们俩认识，他现在在看节目，哎，好紧张，早知道今天穿漂亮一点来。是啊，那是 Eason 的粉丝，就铁到什么程度？就他的每一首歌会唱，都会唱吗？ 基本差不多都会吧，基本差 这么自信。 哎，其实也没有那么自信。 哎呀，你看一秒破功。 是这样的，因为刚刚呢博洋也提出了要求哈，因为我们很公平嘛，杨帅提出让博洋 freestyle， 让博洋达到了， 对， 那么现在也可以对杨帅提出要求，就是说想听他唱歌。我们今天其实准备的题目是这样的，我们准备了五首陈奕迅的或冷门或热门的歌曲，开始呢是想把这个歌词念出来，就说出这个歌曲的名字，然后让你来接。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就是说出歌曲的名字，在3秒钟你可以有个考虑的时间，就我们会把音乐给你3秒，3、2、1拉下来，你就要开头唱。如果你没有唱上的话，杨帅就要唱；如果他唱上的话，他就可以对你提出要求，比如说什么现场深蹲啊，或者俯卧撑啊。但因为你是 Eason 的粉丝，所以公平起见，他只要唱对一句，他就可以提发问。但如果你必须要五关全过才可以提。 好，我加入，我应战。 公平吗？ 公平吗？ 不公平，有黑幕。 你敢吗？ 我们来试试先看哈。 嗯，好。 那第一题来杨帅来提吧。 OK， 准备好了吗？这是一首来自 Eason 的慢歌，四个字叫做《好久不见》。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OK 吗？ OK， 完全算。我本来还想把音乐推上去数一下3、2、1，结果压根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但是我们难度递增，所以第一首歌简单是应该的。 Okay， 是的。刚刚有人说哈，我有位套说他跟陈奕迅是兄弟。 对，我们是的。 精神上呢，就 是 伊森跟所有自己的歌迷都是好兄弟、好姐妹，对不对？ 好，这个案例棒棒的， 圆的好。 好， 来来，第二题。 第二题叫做，依旧是四个字，叫做不要说话。 蓝色的海面铺满白色的月光， 你的的 OK 五十个深蹲、 哎、这个不算吧， 这个应该是歌词第一句错了，因为不是蓝色是深色， 哦深哦， 然后是布满不是铺满，我们就是这么吹毛求疵。 好了，先过好吧 okay, 嗯先过来，哎第三题咯， 第三题依旧是一首四个字的歌，叫做阴天快乐。 阴天快乐， 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也 是分手快乐，好不好？ 来，杨善，你能接吗？ 天空它像什么？ 再看词。 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 你俩可以合唱一段副歌部分吗？ 怎么唱？ 听阴天说什么？这混乱中的我。 哇，他今天 观众朋友们，他太低了。 我这个人就是好胜心很强啊。 是，你知道，就是杨少有次跟我形容了一下，他说：“静姐，你知道我唱歌适合什么吗？我高音唱不上去，低音低不下来。”我说：“所以他才是真正的音乐魔法师，就是可以把所有的调都拽到自己的调上去唱。 哎”对、 哦、对，那你很棒棒、 啊。是、啊， 对 谢谢， 但是这一题他确实算赢你了、嗯。不过还是有再扳回来的机会哈、嗯，因为刚刚我们有朋友在活力九八二的平台上，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有给你加题，所以如果加题算对的话，也算你赢、哦，好不好 okay, 这样比较公平。 好， 来第四题依然是四个字， 嗯 ，OK， 四个字的叫做孤独患者， 是要从哪开始？ 好啊，你看他故意在给自己争取时间。 欢呼声，超热气氛，心却很冷。聚光灯是种蒙恩，我却不能喊等一等。你说你爱我，却一直说我不能。我在角落策划逃脱，这也有错。不谈寂寞，我们就都快活。 好了 ，OK， 好了。 好啊， 棒棒的！ 打扣，打得太厉害，真的。但最后一题确实难度有点大，因为其实 伊森很多粤语，很多广东话的歌曲。 嗯， 然后今天我没有准备，但是最后一首作为最难的，所以就准备了一首广东话的歌曲， 试试看喽。 试试看，这首歌 终于不是四个字的， 对，是三个字，是在他的全新的广东话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做《无条件》。 哇，这个难了，但是我们有三秒的时间哈，三 二。一，请答题。 你何以始终不说话？尽管讲出不快吧，是与期盼有落差，请不必惊怕。我仍然会冷静聆听，仍然感受于身边，是与今天也共鸣。 其实我也听不懂，所以也不知道有没有唱对了。 我大写的服，真超厉害，因为新歌，而且再一个是广东话的，真的超厉害。 对， 但其实刚刚只是有一题没有对，对吧？ 嗯。 现在呢，我们的听众有就观众哈，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他有加题，所以如果加题对的话，就算你对，你就可以对杨帅提要求了。 Okay. 其实这个加题真的超简单的，所以就没有三秒的反应时间了，直接就开始唱了、很简单，十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杨帅，come on！ 现在要摔话筒子了吗？来，我给你切一下这个杨帅的近景哈。就刚刚当我念到“十年”这两个字的时候，十年。是哈，只是一个小小的音乐小互动啊。 是， 但是你打算怎么难为一下你的老同学呢？ 我想请杨帅平板支撑到我们直播结束。 我这个等我们直播完了之后，留他在下一单节目一直平板。 好，在今晚有戏的时候，大家就听着声音看着我，就是平板支撑就好了。 偶尔可以扫一下，在我们的这个表演区域会有杨帅在做平板支撑。 那我就选一个轻松的吧，就十个俯卧撑 ，OK 吗？ 十个俯卧撑啊 ，OK 吗？ 你能做吗？ 那五个 行，导播切个全景，我过去勉强做几个试一下。 好，我们试试看哈，我们直接切到这边去。辛苦我们导播老师把这个画面拉远一点，我们看看杨帅可不可以啊？在我们这边的时候，哦，稍稍对，可以再往后一点，对，可以在我们的表演区，是表演区，现在已经直接可以给你拉到地面上了。哇哦，今天也是玩很大啊，所以你要鼓励你的好兄弟，要把唱歌给他听。一、二、三、 四、 五、 标准。 加油，八 九 十超厉害， 超厉害，超厉害，真的。虽然说唱歌这边输了，可是我们用实力赢回来了哈。好，刚刚的一个小互动呢，让大家更加的了解到了博洋，也可以看出博洋真的跟杨帅是超好的兄弟，所以两个人真的是 递上了纸巾，谢谢。 哎呀，这就是怎么讲呢，既感动又觉得很心酸。 确实蛮心酸的。 是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直播间当中。我们是正在唱吧的这个发现专栏当中，有个直播在热门的活力982，可以来看看今天的音乐爱好者王博洋。 是， 但其实提到 Eason 的歌嘛，刚刚唱的也不是 Eason 的，包括呢其实今天有准备一首 Eason 的歌曲给大家。 对，是。 而且这个也是广东话版的。哎呀，那我们接下来啊，谢谢农是哦， 对， 对， 对， 是普通话 啊，是普通话， 是上海话 啊，记错了，对啊对。那接下来呢，还是我们一起请博洋来一驾到我们的表演区，来给我们带来这一首来自 Eason 的《谢谢农》哈。这首歌曲也是极能调动气氛，所以我觉得你其实可以站着唱，大家来一起感受一下。如果你们也喜欢这个节奏的话，也可以跟着博洋一起嗨起来。准备好了吗？我们就可以开始了。来自 Eason 的《谢谢农》，由今天的 Eason 小迷弟王博洋为大家带来。 躺在病床上，动也不想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他拿着一卷斗篷，扮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演活平凡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普通不普通，没人懂。感谢陌生人变我背头痛，漂洋过海带来笑容，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下下弄。演员们的美梦，亮着太遥远的彩虹，可能来自小胡同，但他看不懂。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下下弄。管他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依然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下下弄。 很带感的，这是来自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王博洋带来的一首他翻唱自 Eason 的谢谢侬。刚刚您听到的哈，就是他来自现场的一个演绎了，现场 live 版的，确实特别带感。 对， 我特别喜欢你这种现场的氛围，你真的属于音乐感极强的一个选手。 谢谢谢谢， 音乐魔法师名副其实。 你要翻脸了是不是？刚刚说了不喜欢这个名字你又提。对，但是连唱了两首歌确实还蛮辛苦的哈。 是， 而且刚刚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的环节呢，其实也是加码送上了好多好歌曲给大家。 对， 接下来呢，其实今天博洋来到节目当中也有一首 MV 想要推荐给大家。这是来自 Eason 的梦想天空分外 蓝， 虽然是一首广告歌曲哈，有广告的合作，但 Eason 其实在这首歌曲当中写的还蛮励志的。 是， 我们欣赏一小段，待会儿回来呢依然是今天音乐爱好者博洋给大家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 一天天的生活，一边怀念一边体验，刚刚说了再见又再见，短短的故事，一边回顾一边向前，别人的情节总有我的画面，只要有心就能看见，从白云看到不变蓝天，从风雨寻回梦的起点，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用心就能看见，从陌生的脸看到明天，从熟悉经典翻出新篇，我演的不止云烟，有梦就有蓝天，相信就能看见，美梦是个气球，牵在手上向往蓝天，不管高低不曾远离我视线，生命是个舞台，不用排练尽情表演，感动过的片段百看不厌，只要有心就能看见，从白云看到不变蓝天，从风雨寻回梦的起点，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用心就能看见，从陌生的脸看到明天，从熟悉经典翻出新篇，过眼的不止语言，相信梦想就能看见，有太多一面之缘值得被动。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有故事的好同学，要来讲故事的好同学的名字叫做 王博洋，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博洋 Hello 大家好。 谁可以拿着话筒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博洋。 是啊，其实连唱几首确实还蛮累的，但最后这首歌不得不唱，因为它是一首非常有故事的歌。我们就先唱歌，然后再来听听博洋和这首歌的故事吧。这首歌曲真的也是一个可以大家一起大合唱的歌曲， 是 因为它是来自周杰伦的 安静。 牵着你陪着我也只是曾经，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我才会逼自己离开。你要我说多难堪，我根本不想分开，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我没有这种天分，包容你也接受他，不用担心的太多，我会一直好好过。你已经远远离开，我也会慢慢走开，为什么我连分开都迁就着你？我真的没有天分，安静的没这么快，我会选择放弃你，是因为我太爱你。 我真的感觉博洋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跟之前演绎那两首歌曲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是 难怪可能是有故事的情节。 OK， 我要再重复一下，他叫音乐魔法师。 待会儿出了这个直播间的门，两个人就要有劲了哈。当然确实有很多人都喜欢这个演绎，现在谢志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送出了很多个热门桃果桃花福， 谢谢。 是的，还要谢谢大家，以及我们的老朋友肖南宁也来了。哎呀，那想要问一下了，这首歌曲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与你在安静。 嗯，这首歌就是我小学就是每天会循环 的歌曲， 循环播放非常多次的歌。就当时就是虽然也不懂这个歌词，因为当时还小也没谈过恋爱，也不懂就是爱情到底是什么，就是什么都不懂，但是就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旋律，所以就是一直在听，就非常喜欢。 刚刚也偷偷暴露了一下，人家是小学听到这首歌曲的哈，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听到这首歌曲的年龄，然后来判断一下它到底多大呢？ 多大呢？ 是哈， 猜一猜。 但其实呢，小的时候听到很多歌曲，就觉得旋律好听， 是。 但会在长大之后的某一瞬间，遇到某一件事的时候，在夜晚再次单曲循环这首歌的时候， 不一样的感觉， 戳到自己的心扉了。 对。 时间呢，也非常的感谢博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好歌。同样的，大家如果喜欢他的话，也可以继续关注。他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您可以持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将要收听收看到的是 Fresh Radio 带来的今晚有戏。 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 拜。 我明明一直的固执，等着谁心跳